天，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测试赛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取得的一些成果。 在赛事组织及其相关方面，我们对场馆的竞赛设施设备的就位情况、冰场滑道的冻冰质量、计时计分、电视转播、体育展示、现场颁奖、新闻采访、医疗救治等等各个方面的协同联动进行了全面的测试。目前已经结束了测试赛，集中在冰上项目和滑行项目，各方对冰面质量都很关注。为确保冰面的质量，我们采纳了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建议，广邀世界各地业内的顶尖的专家与中方人员一起组成专业的团队。从现在来看，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显著和有效。测试赛期间，我们还加强了医疗救治的时效性和操作的规范性。比赛过程中，无论是雪车比赛和短道速滑比赛受伤的运动员，还是一些感冒扭伤的工作人员，都及时得到场馆医疗团队和定点医院的有效的救治，验证了我们通用政策的有效性，也体现了我们医疗救护的高水平。此外，中办合作的体育展示团队的出色工作和高水平的测试屡获赞赏。在经中外媒体通过视频远程方式，在闭环条件下对参赛人员进行了采访，以及我们试验的网络信息化视听，也就是我们的 InfoAV 系统，也进行了成功的测试，效果同样令各方满意。 而在服务保障方面，根据竞赛项目特点，结合赛事运行安排，各赛区组委会和场馆团队做了精心的准备。在比赛期间，他们还主动听取了各方意见，尽最大努力满足参赛运动员的需求，并不断改进和提升服务质量。那么服务保障重点有哪些方面呢？请听下一期的走进冬奥会。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